星星赢了。这场比赛受到的关注说多不多，说少却也不算少了，至少在本轮里这是唯一一场有被媒体留意到的比赛。毕竟一边是话题战队，而另一边是职业战队，双方的较量也算有些看点。假使战队名头再大，只是打打普通玩家，谁也不好意思太过于关心。星星对无极的这一场，真要是无极战队获胜，媒体方面的报道恐怕就会是很简单的一笔带过了。但现在星星战队居然赢了，而且是 8.5 比1这样的大比分，那可就值得写一写了。电竞之家目前最大最权威的电子竞技平面媒体，而荣耀这一目前超级繁荣的电子竞技项目无疑是他们重点报道的对象。每周双刊的电子竞技周报有关荣耀的报道至少要占 80% 的版面，荣耀各大战队的所在城市电竞之家都设有采访站，一些豪门战队甚至还派专门的随队记者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以便拿到独家的专访。 H 市作为荣耀圈曾经的王朝战队家世的所在地，这采访站可谓是历史最悠久的，也是最早专派随队记者的地方。但是随着家世战队的逐渐衰落， H 市采访站的工作也渐渐不是很火热了。上赛季这边倒是热闹，因为家世战队那奇迹般恶心的战绩也算是特大的新闻话题了。 H 是电竞之家采访站的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忙碌了一个赛季后，却赫然发现他们颇有过把瘾有死的风范。因为家世战队居然奇迹般的降级了，这固然也是一个特大性的话题，但是这番报道之后，一个已经出局的战队，哪怕他是家世这样的豪门，又能在报道职业联赛为主的电竞之家上占据到多少版面呢？ H 市的采访站显然已经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果不其然，就在夏天各大战队采艺转会开发装备忙忙碌碌的时候，作为媒体的电竞之家却也在为了迎接新赛季做出新的部署。首先第一步就是调整了 H 市采访站的工作人员。 H 市只有家世一支战队，这一出局专为其而来的工作人员就显得不是特别必要了。于是 H 市采访站的驻派人员纷纷前往别地，联盟也有新加入的战队，不是H 市的采访站到最后只剩了两个人。这要不是相信家世战队必然会重返联盟，而且对方还有交易到萧时钦和生灵灭这样的大动作， H 市的采访站临时被撤销都是有可能的。留了两个人算不上是多重视，只算是以备不时之需。挑战赛到了末期也会有一些话题一些报道的，今年又有家世战队，话题总会要稍稍多点。只是对于记者而言，他们曾经也是跟着王朝战队游走荣耀圈的最巅峰，和各支战队的大人物都能混个脸熟，说上几句话，结果突然之间就掉到盯着挑战赛看的地步，这心理落差比起战队出局的职业选手真也没差多少。曹广成是目前 H 市电竞之家采访站的负责人，曾经也是家世战队的随队记者。家世最风光的那会儿，他无疑也是电竞之家最风光的记者，每年下来他的稿子不知要上多少次头版头条。结果转眼之间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家世这一出局，他这个风光无限的大记者也跟着尴尬了。只要调去跟别的战队工作当然也能做，但是做随队记者这一块人脉是不可忽视的。曹广成这一块的关系全都建立在家世这儿了，现在让他跑去跟别的队，怕是竞争不过其他同行。曹广成知道不少人就已经在偷着看他笑话呢， 毕竟风光了这么多年，不遭人嫉妒是不可能的。夏天电竞之家年会的时候，曹广成就没少听到一些人对他含沙射影的问候。曹广成这心里也憋着气儿呢。目前的豪门战队都已经有了稳定的跟队记者，他要调派肯定就是新入联盟的战队，那种一来只是以不出局为目标的战队能有多少重要报道？说不定倒是一出局自己又要跟着倒霉，从此就这样颠沛流离，恐怕风光再也不见了。曹广成对他们这一圈的情况也算是摸得很透了，所以家事出局他却没急着找出路，毕竟这可是家事战队啊，出局都是以奇迹来定义的，谁会怀疑家事不能一年就回到职业圈，而且出局还能交易到萧时钦和生灵灭，这大手笔夏季转会时的职业战队里可都不多见。曹广成留下来了，他等着跟家事一起重新返回联盟，不过这赛季日子恐怕就要过得有些休闲了。说起来，平时忙得睡不上觉赶稿子的时候，天天咒骂自己这职业真是累死人也不偿命，结果现在真一清闲了，倒真有些挂念那忙得睡不上觉的日子，挂念的他都失眠了。有空睡觉了，偏偏又睡不着，这样的日子真让曹广成有点悲愤了。周五早晨，曹广成睁开双眼一看时间，下意识的就去琢磨今天家事是主场还是客场比赛。这一琢磨立刻苦笑了一下，新联赛的比赛都该进行到第三轮了，他还没适应家事不在职业圈，他不需要随队去采访呢。无奈曹广成起身赤着身就出了卧室去洗手间。他们这采访站其实就是派点人过来专门居住在 H 市就近采访，各地都是给记者们租套房，大家平时生活起居，有事时候出去跑采访，完了就是写稿，根本不需要专门的办公地点。硬要说有的话，那这里各自的卧室房间的客厅就是办公地点了。曹广成这出卧室路过客厅，就见和自己一起被留在 H 市采访站的小伙子常先正在客厅抱着电脑噼里啪啦地忙碌着。比起曹广成主动请留，常先就是比较被动的了。这小伙子是去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被招进了电竞之家后直接就被派来了 H 市的采访站，是个相当狂热的荣耀粉丝。结果很不幸，H 市的战队家事玩了个奇迹出局，这小伙子刚刚起步的事儿先就被搁置了。这夏天总部对他也没有调令，成了和曹广成一样的留守人员。不过常先倒是没有曹广成那么多的心思，一样朝气蓬勃的准备积极工作的模样，那副好像要将挑战赛也深刻报道一番的模样，看在曹广成眼里真有点可笑。挑战赛那有什么可写的，连总决赛都随队报道过四次的曹广成还真有点放不下架子去关注什么挑战赛，所以有常先这么个小伙子折腾他倒挺欣慰的，至少也算交了差嘛。此时看到常先一大早就一副很忙碌的样子，曹广成也忍不住好奇这小子又在折腾什么，昨天貌似刚好是结束了一轮挑战赛吧。谁想还没等他走近，常先已经从显示器的反光上看到他的身影了，连忙回身打招呼。 哎，曹哥早，起来了。你这忙什么呢？ 曹广成已经看到常先的显示屏上了，开了挺多的网页，挺多的文档，似乎在整理着什么。 哦，昨晚的挑战赛星星战队战胜了无极战队呢。 常先很有些兴奋地说。没见过世面。曹广成心下嘀咕了一下，一脸平静地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吗？ 曹哥，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采访一下星星啊？看圈里的消息，叶秋就在星星战队，应该是十拿九稳的吧？ 曹广成一听就笑了。比圈里消息，哥哥比你灵通一百倍。我当然也知道叶秋就在星星战队，但是你指着这个去采访，那可就搞笑了。那是谁呀？叶秋啊！整个荣耀圈里媒体最大的敌人就是这货了。作为联盟唯一一个不鸟媒体的特权人士，真是所有人都拿他没办法。曹广成堂堂家世的随队记者，居然也只采访过到这位家世队长三次。三次啊，曹广成可是跟了家世战队整整八年，居然只采访到过三次。任何一个随队记者可能一星期见到人家队长的次数都不止这点，而且更让曹广成郁闷的是，这三次采访还他妈都在 QQ 上。是的，迄今为止曹广成居然都没有见过叶秋本人，这是他一直以来特别泪流满面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曹广成就又点悲愤了。看到常仙的雀跃的样，曹广成觉得有必要让年轻人知道这一下这圈子里的水到底有多深。现在的年轻人以为采访一下周泽楷就是很困难的事了，他妈的，你们有过随队八年却连战队的王牌选手都没见过，只在 QQ 上做过三次专访的经历吗？ 小常，你这个新闻点找得挺不错的，星星是最近挺有话题的一个队伍，可以做做跟踪报道。去吧，我看好你哦。 哎，好嘞。 常仙兴奋的立即就开始收拾装备了，收拾到一半却又突然回头。 曹哥，你不去吗？ 哦，我就不去了。你现在也该自己多出去跑跑了，要能独挡一面的能力嘛。啊，这星星战队要是真能一路打下去，可不就成了你的资源了？要抓好啊。 哎，好的，那我出去了。曹哥 小心点，我等着看你的稿子。 好嘞。